独居于元朗东头村的钟新贵，年过半百，自力更生，是元朗新墟炮仗街的一个熟食档小贩。据讲他的生意不错，每日单靠卖咖喱鱿鱼、萝卜、鱼蛋等等的熟食就已经月入过万，在80年代比很多中产的收入更加好。 我们在命案的单位里面见到一个挂墙月历，死者在上面记低了他每日的账目，但是 mark 到去3月3号就没有再写嘢，怀疑在3月4号的当日就是他遇害的日子。 死啊！死啊！ 哎呀！ 死老嘢，你收埋啲钱喺边啊？快攞嚟啊！ 哎呀，冇啊！你杀咗我都冇噶啦！ 冇？ 哎呀！ 好，咁我就碾死你，睇下仲有冇啊！ 哎呀！ 究竟案发嘅过程系咪咁呢？单位入边有钟伯生前同人影嘅合照，佢本记事簿入边有好多经常联络嘅朋友。凶手会不会正是其中之一，甚至是他曾经很信任的人呢？ 好了，刚刚听到呢就是关于这个死者叫钟新贵，他的一些社交的生活，平时生活的一些缩影，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呢，我佩服的，即我佩服这些小贩，因为其实很辛苦的，你不要看他好像哇好赚啊，哇是这样，以督下鱼蛋呢又不知道多少万啊，这样哇，但其实呢真的很辛苦钱来的，这些 这些是真的叫揼石仔， 是啊， 揼石仔揼出来的。 但有样东西好，以前不用顶贵租， 一来啦，二来 现在真的金的， 他当年即做无牌小贩呢都即不用交税的， 是啊是啊，全部現金， 全部現代， 好像你做補習啊嗰啲都係啦， 好好生意啊嗰啲，係啊，真係 好生意啊。同埋嗰陣時因為沙士未到嘛， 係 啊，好多嘢啊，即係好多嘢，其實佢咁樣做係變咗唔需要去附上其他，譬如排費啊等等呢啲咁嘅。 其實那個年代的文化都是喜歡在街邊篤魚蛋、啊、 我小學 是這樣， 我小學的時候上學是喜歡篤兩串魚蛋整包糯米飯才上學的， 沒有了情懷， 沒有了情 懷，沒有情懷了。還有以前呢，以前沒有雷曼嘛，後來有雷曼就試過有個婆呢，她賣菜的，賣菜婆呢600萬就賣到，她就儲到600萬、哦、就給她一單嘢就和曬， 就俾個雷曼撬起咗， 親曬咯， 幾層樓嘅咯，要600萬。 係啊，所以佢賣菜都可以，但當然我唔知佢係咪投資有道，可能再生錢啦。但係都係揾到 嘅。我父母輩嗰啲朋友都係嘅，即係佢哋其實肯捱咧，總會有嚿錢喺身嘅。係啊，即係嗰個年代係得嘅。 啊，唔好講啦， 肯捱得㗎啦。 越講越唏噓，而家好似咧，你肯捱都未必。 係而家有啲唔係有啲未驚啫，即係捱完都好似捱唔到層樓咁。 捱完都要俾個收租嘅婆嚇收咗你啲錢。 唔係或者銀行啦，供嚟供去都未供完嘅，點解供咁耐咁？ 啊，陰公啊真係。咁嗱當年咧，即係只要肯捱啦，係啦，好似呢個阿鐘新貴咁樣，佢即 係 一手一腳咁樣。每天就搬住啲魷魚啊、魚蛋啊，咁就由佢屋企東頭村就一直去到呢個炮仗街嗰度，咁咧就開檔嚇。咁話説咧都收入唔錯喎，每個月咧都成萬蚊收入。 我啱啱喺即係開麥前咧，我都問過迪 Sir， 因為嗰陣時我只係小學咧，我唔知幾錢叫做幾錢。咁我同我讀 迪 Sir 嗰陣時10000蚊，其實即係結係咪叫好有錢？ 即係如果一般人咧就。當我哋一個做咗幾年嘅警察咧，一萬蚊係佢3倍嘅人工， 哇！ 即係3個月嘅人工。 即係當時嘅警察 3000-4000，3000零蚊 啦，3000零蚊。 哇！好勁 啊，好勁喎！收入啊，咁所以都抵佢嘅，因為一定係辛苦錢，我都話呢啲係。咁而且咧，佢一個人嘅啫喎，佢又冇結婚啊，冇仔女啊咁樣 嚇。咁啊變咗個袋裏邊好多錢啊， 自己使嘅喎， 係啦， 因為有人冇出啊嘛。唔使點出 啊！ 唔使點出， 又唔係喎。咁話説佢咧就，因為咧可能悶啊，放工嘅時候都要揾啲消遣㗎，係嘛？咁又夠咁多錢袋住，去點樣使咧啲錢又使唔曬。於是乎咧就話説咧，佢就都好中意喺呢個四方城嗰度咧，就即係嚇拼搏喎。 嗯，諗下著，起咗係諗下著。咁呢啲都係即係普通嘅一啲社交活動啫。 社交活動， 社交活動啫，係啦。 咁啊嗰時，但係咧，因為話説佢係手氣麻麻啫，咁啊唔知牌技係咪不如啦，咁啊成日都輸錢㗎。 有外號喎，好似 係啦，有個外號叫魚腩鐘啊嘛。 魚腩鐘。 魚腩鐘。 咁啊，魚腩呢樣嘢咧，我都俾人講過，我係魚腩嚟嘅，又係我係成日都出衝嗰啲嚟嘅，所以咧想打麻雀揾我啦。 即係你冇麻雀命嘅。 我唔係啊，我係唔識賭錢嘅，亂咁嚟啊！即係我唔中意研究啊，唔中意諗啊，因為我覺得打麻雀消遣啫嘛，我仲要哇花咁多精力去諗啊，人哋收埋啲咩牌，我就覺得好辛苦咯。 嗯。 嚇，咁就所以輸咯。而呢個阿伯咧就亦都係噶，亦都係比較差嘅或者運氣都咁，所以成日都輸錢。這個就是他的朋友講翻出嚟嘅雀友啦。 嗯，佢應該係即係輸幾千蚊，佢都係免不改用嗰只嚟嘅。 係嘛？因為仲有好多。 啊，佢覺得自己有好多。 究竟係咪咧？ 又或者可能面子啦。 但係警方原來咧又揾到啲嘢嘅喺佢屋企，揾，到咩咧？因為其實人死咗咧，就所有嘢俾人起曬底㗎啦，冇曬秘密㗎啦，係咪先？ 啱啊。 所以我成日覺得都真係有時人死咗啊，真係好似有少少話覺得。咩尊嚴都冇埋噶，只不過你係死咗，好似唔使要面啫嘛，係咪先？係咪咧？其實好似 咁又即係講真喎，你死咗咁仲要個面嚟做乜咧？ 唔係咯，但可能你係做一個靈魂，你都唔想有啲嘢俾人睇到。咁原來呢個阿伯咧，唔係人哋想象中咧，即係咁風光啊！因為佢揾埋嘅錢咧，原來咧都輸得幾金， 都輸曬嘅， 係咯，入不敷支喎，原來都係咪阿毛？即係喺屋企咧就發現咗佢一啲嘅銀行嘅記錄啊！ 佢當時其實。即係佢銀行記錄裏面顯示過啦，佢最高峰嘅時期咧，佢嘅儲蓄係過萬嘅。咁但係到佢即係死之前咧，佢最後一次去即係所謂叫打紅寶仔啊。咁就喺個寶仔裏面剩翻幾百蚊嘅啫。 剩翻幾百蚊，唔止喎，仲好似話爭人一身債嘅喎。 係啦，咁佢 爭啲麻雀錢。 係啦，爭人啲麻雀數，即係啲街數未找。 係啊，仲好似爭貨數。 爭貨數。 係啊，爭貨數係啊，即係入咗魷魚未找足 錢， 未找足。嚇，咁嗰時啲人就叫佢魷魚伯嘅，都嚇，咁因為佢就可能啲魷魚好好食啦，嚇，咁啊，因為我又醒起，即係我嗰時睇佢呢單，我就諗起南昌村咧有個賣魷魚嘅伯咧，佢就五毫子一條魷魚啊，喺嗰個 魷魚酥， 係啊，而家好出名嘅間食肆啊，嗰度嗰啲有間叫唔知一品樓定咩唔記得咗，咁我哋隔離嘅。喺個成喺個街市檔嗰度嘅，唔係佢側邊啲人就賣啲玩具啊咁樣，佢就賣魷魚咁樣逐條逐條。 我都買 過，數俾你噶。 我都買過。 買定賣啊？ 買。 買過。 買嚟食嘅。 好食㗎。 我買過㗎。 嚇，咁可能呢個魷魚阿伯咧，當年都可能好多人幫襯佢嚇。 秘製好食。 秘製魷魚嚇，咖喱魷魚。 係啊，就係個袋裡面嗰扎嘢放落去。 咩啊？ 嗰扎特別好味。 嗰扎香料啊！ 嗰扎香料，即係冇人知嗰啲係咩嚟嘅，總之佢自製嘅嗰扎香料喺個袋度。 有咁多，擺咁多嚇。 就嗰扎嘢。 咁啊，發現咗啲咩咧？ 嚇！咁啊，發現咗乜嘢？發現到佢頭先你講咩？ 邊有錢？即係佢銀行寶裏邊， 佢銀行寶裏邊有幾百蚊，又賺錢㗎嘛？ 係啦，賺人好多錢，同埋好多貨錢。 貨尾數未找㗎嘛？ 未找咯。嚇！咁即係話，就算佢當年可能係 揾到好多 好多錢揾到，但係咧原來咧喺呢一個即係麻雀台上面咧就輸清光。 哦。 咁啊，會唔會有人即係以為佢好有好多錢咧？以為佢好多錢，但係原來咧即係。是為了錢而去殺害他呢 不出奇 有可能 但發現原來空心老官會不會是呢 老實說做案之前那個一定以為他是有錢才會去搞他啦 當然現在我們假設他是為錢為錢殺他 假設先行如果是為錢殺他當然是假設以為他很有錢然後才去搞他啦搞完之後發覺原來沒有的即是唯有哎呀跟著就當然雞咁腳走啦，係咪先？即係個目的根本達唔到。 但係佢揸人好多錢，同埋佢銀行冇錢啫，唔代表佢冇現金喎。 係啊， 可能佢袋住好多現金，佢就唔肯還啫喎。 哦，即係頭先我講話，即係我阿嫲嗰輩興嘅做法啦。 係啊， 即係啲錢擺曬喺個鐵皮罐度。 同埋起碼我自己仲有啲籌碼去繼續賭啊嘛，係咪先？有賭未還輸。 咁啊係，咁啊。 如果攞曬啲現金去還曬，咁我咪冇，咪冇，肯定就 唔可以去搏一搏。 憑呢一度可以推測得到咯，呢個人一定係熟佢， 係 喺附近嘅。 點 解咧？因為如果外人咧唔會無啦啦走到去嗰度殺咗個阿伯，咁啊即係平時佢生活習慣，可能見佢打麻雀，一場麻雀可以輸兩三千蚊，哇！人哋一個月人工都可能千零蚊。變咗可能啊，佢可能有啲嘅， 即係及住佢嘅， 即係啦，謀佢啦，開始 即係熟知佢嘅生活， 一定係啦， 係啦。大家如果即係或者又係我哋嘅 fans 咧，應該都會知道我哋以前咧有講過一單咧，你可以攞嚟做參考嘅。咁嗰單咧就係喺呢個西貢井頭村，咁有一個伯咧就係叫姓鄧嘅，咁佢咧就好有錢嘅，喺外國回流翻嚟香港住，七十幾歲 咁跟住咧，佢就又係俾一個熟人咧就殺死咗。咁、那個人咧又幫佢裝修嘅。咁呢個人咧就因為喺佢附近遊弋噶嘛，成日就及住呢個伯咧。啊！真係好身光頸靚喎，飲餐茶又唔知幾多錢，好似咧都好收埋好多喎，咁就向佢落毒手咯嚇。咁、會唔會呢單都 係財不可露眼咧？就係平時啲生活。 所以收手錶啦，迪 Sir。 哎呀，好在我呢啲手錶， 你睇我乜都冇㗎，係 嘛？ 係啊，我手錶都冇，我揾第二啲嘢代替呢個衫。 唔係，如果係要嘅，我下次帶隻好少少。 我要啊！我要啊！ 我突然間諗起阿廖偉雄講嗰句説話，係我係覺得好啱嘅。係 點咧？ 佢話一個人你冇錢嗰陣咧就要高調， 嗯， 當你有錢咧就要低調。 有啲理論， 或者我成日都咁高調 啦，啲網迷都要啊。 我就覺得如果你總之你自己即係身上面冇咩重要財物咧，你就會好自在啦，你唔會成日好驚人哋咧埋你身啦。 我就係呢只啦，係 咪 真係我就係呢只， 收收埋埋咯，所以啊，迪 Sir。尤其回到大陸我朋友就話你一定要扮到好似個乞衣咁。 哦，呢個係。 總之有咁樣衰得咁樣衰咧。 唔好因為嗰啲錢啊，錢唔緊要啊，俾佢劫咗，真係佢即係吉你兩刀麻煩啊，真 係。吉你兩刀，成手斬咗佢。係。 係最怕呢啲咋？我都係我翻上大陸我就係即係電話都啦，換到最渣最 cheap 嘅。 最慘你戴嗰隻戒指可能珠耳繩噶嘛，咁啊俾佢斬咗隻手咪唔抵先。 咁咪珠耳繩咧手或者更加唔抵咯。 咪係。係啦，咁所以阿伯可能當年咧都唔抵啊！如果咁樣，我又唔係真係有錢，又俾你， 我覺得阿伯又唔抵。 殺咗只花雪櫃， 就算劫殺佢嘅兇徒都唔抵，即係為 我抵死啊！嗰啲 唔係即係我即係喺個角度係，佢可能原本諗住借錢嘅啫嘛，佢係借唔到，係咪？即係佢呢個目的其實佢到最尾可能只係為一個好細嘅數目，就要 一千幾百咁可能真 係值啫係嘛？即係你諗就係坐終身監禁同埋。即係你量翻嚟攞翻嚟嘅錢，大 家係咪同情佢啊？你 唔係我即係純粹講當呢一樣嘢係一個生意咁睇，即係你所付出嘅 take 個 risk 同賺到翻嚟嘅錢唔成正比啊嘛。 你唯一話係咪佢當時係只係為咗純粹搶啫想，或者係去 可能係借唔到老收成路嗰只就逼 借唔到咪逼咯。 咪有啲似我哋上次講長洲嗰個劫殺案唔係劫殺，唔算劫殺嘅。 嗰個係其實綁票。 係啦，佢綁咗一個女仔玩 ICQ 識咗個女仔嚇，好有錢嘅，明知佢有收埋成一百粒咁樣，就叫咗佢去長洲宿營，跟住幾個人咧就一齊勒佢 嘅夾迷暈佢，係想迷暈佢， 迷暈佢，跟住咧就勒死佢。咁啊！當時我哋都有諗，其實佢最初可能純粹係想即係威逼利誘去攞啲錢出嚟，大家使下嘅啫，俾兄弟一齊分下，分嚟用下。咁誰不知最後咧就唔知係落重咗手啊，定還是臨時改變咗主意咧？但係當你係臨時改變主意去謀殺一個人咧，我就覺得係謀殺㗎啦。呢、這個當然你證實唔到啦，證實唔到佢係咪臨時改變主意要去謀財害命啦嚇。咁同樣啦，呢一個阿伯咧，究竟係咪俾人謀殺咧，定誤殺咧？而家連呢一刻連兇手未揾到啊，咁啊更加唔知啦，唔知佢究竟最後要點樣去判決。咁但係當時喺間屋裏面咧，就發現到一個月曆。 月曆。 嗯。 咁月曆上面咧，就阿伯咧，原來一直咧就 mark 住自己咧，每日咧揾幾多錢嘅喎，咁樣就 mark 咗上面啦。嚇，咁都幾開心㗎，每日 mark 住自己啊，揾咗幾多錢啊？ 唔係呢個係一個令自己向上嘅一個動力嚟㗎。 我都想啊，我都想 mark 住自己每日揾咗幾多錢嚇，咁咧就。我驚係負啫，但係咁阿伯就梗係正啦，每日都正噶啦。但係 mark 麻雀錢定係 mark 呢個魷魚錢咧？ 多數生意嘅 ，mark 咗生意先 ，mark 下生意先，梗係 mark 個 positive，mark 麻雀錢唔好 mark 啦，因為可能越 mark 就越心傷。咁咧就阿伯就將自己每日咧揾嘅錢咧就 mark 咗喺上面啦。咁但係發現咧，佢就 mark 到三月三號啫。 嗯哼， 三月四號開始咧冇 mark 到咯。 冇 mark 到。 但係佢日日都係開工噶嘛，咁啊點解會突然間完全冇 mark 到咧？咁會唔會係三月四號就係遇害嘅日子呢？ 嗯哼。 咁當年咧，警方就有呢個推斷啦。咁亦都咧就喺佢間屋咧就會揾一啲揾到佢其他嘅一啲物件啦。咁包括咧呢個阿迪 Sir 嗰時都有講到有啲案咧都會啦，揾下佢嗰啲記事簿啊嘛。 係。 係咪啊？ 有啊，一定會。 睇下佢上面 電話簿啊、記事簿啊。 係識咗啲咩人啊嘛？嚇！咁呢個 name 咧好緊要喎，係嘛？我哋而家就將啲電話咧就全部 save 喺我哋嘅電話裡面，即係朋友嗰啲電話啊。 係啊，如果萬一跌咗個電話咧，冇曬朋友噶啦。 係。但係即係如果我哋而家有事嘅時候啊，咁你警方就會話睇曬你啲電話，哇咁多電話都唔知 找得邊個嘅喎？咁會唔會係揾啊平時你最多聯絡嗰個人啦？係咪或者啱啱？ 一定係啦。 你失蹤前究竟同邊個聯絡啦？ 失蹤前嗰二十個 call 啦，一定起碼即 at least 都要揾到依二十個人先係。 但係呢一個伯，因為當年佢又冇電話嘅嘛屋企，佢連電話都冇 啦，連電話都搭檔嘅啦。佢已經講咗。 咁可能會唔會係過去隔離屋嗰度睇下佢有冇人揾過佢咧？之前當年嗰個點樣揾翻？ 如果一單咁樣嘅案件咧，其實周圍附近嘅人都會，我哋都會去逐户咁去問去調查啊，有冇人識佢，有冇見到個人物啊，有冇聽到啲聲啊？因為已經推斷咗三號之後就冇再入過貨啊，咁喺嗰兩三日裏面發生啊，有冇人搬啲嘢啊咁樣，即係佢會好廣泛咁樣去查噶啦，因為始終係一個人命咧，警方係好重視嘅。 我成日想問咧，咁當年咧，其實譬如有人打個電話俾佢啦，咁係咪要去電信公司嗰度去問翻，即係嗰個電話號碼係咩，係邊個咁樣？即都 問到㗎啦， 問到 㗎。呢個嗰個技術係做唔到嘅。如果 即 係 連電話號碼都唔知道。 手提咧就有個記錄喺度嘅，個月結單都有顯示到。如果僆拉咧，除非係好嚴重嘅案件嘅，一般嘅案件甚至謀殺咧，佢都唔會同你可以 check 得到呢個家居電話。邊個曾經打過嚟？ 即係電話號碼、來電顯示冇嘅。 係啊，冇。嗰時未有來電顯示。 唔係， 我意思 係 話電信公司嗰個來電顯示。 唔係，嗰陣時未有呢個科技。 冇都未有。 以前個機樓同依家機樓唔同啊嘛，個音頻都唔係數碼噶嘛。 因為嗰時我哋講過好多八十年代發生嘅案件咧，就係話失蹤者咧之前係收過一啲神秘電話啊之類，但係都好似揾唔到嗰個來電者係邊個。 因為嗰陣時嘅科技問題咧，佢係 analog call 嚟嘅，佢唔係每一個 call 都有記錄 track 住喺電信公司個電腦嘅。咁嗰陣時都未用電腦啦，正式嚟講。 OK。 咁到後來所謂叫數碼化之後，話我哋香港開始都轉光纖啦，即係轉咗呢啲系統之後，先至有所謂每一個電話係有 track 住呢樣。 OK。 咁當然而家就梗係可以得啦。 嗯。 啊，而家就冇問題啦。 所以嗰陣時就算邊個人揾過呢個伯咧，都 check 唔到嘅喎。都 check 唔到佢 係即係 用電話 貴喎，係咯，都唔知道。咁啊，唯有睇下佢電話簿，電話簿咧究竟 mark 咗啲咩喺度？咁好多時咧，阿迪 Sir 以前係咪都興用電話簿咁樣 mark 好 啲記錄啊？嗰啲人嘅電話啊，咁樣咁嘅地址啊？ 呢個係重點調查嚟㗎啦。如果個死亡嘅原因咧，一定同佢身邊嘅人咧，一般嚟講都有關係。 咁同埋好多時電話簿入邊會寫低一啲資料咁樣噶嘛， 會噶。 通常你有個人名嘅，有埋電話、地址 嚇，以前就冇電話。 或者楊某嗰個人係邊個？譬如呢個人係攞魚蛋嘅，咁寫明呢個攞魚蛋咁樣嘅。 係啦，佢會有一啲嘅資料喺裡面，所以嗰本記事簿咧就好緊要啊。 嗯。 嚇，咁當時呢個兇手咧，又冇攞走呢本記事簿喎。他冇攞走呢啲嘢喎。 唔係呢，我都覺得其實呢個兇手應該係相當倉卒。 倉卒，佢 冇諗清楚嗰啲嘢。 冇諗住， 因為會透露到佢身份噶嘛，可能嚇，即係如果佢識阿伯， 佢如果佢冇咁詳細咧，如果睇到呢個犯案手法同埋現場咁嘅環境咧， 係 佢完全係即係唔會話佢好周詳計劃嗰啲咯。 嗯，走得相當之急嘅佢。 係啊係啊，好匆忙啊，睇個樣都。 咁誰不知呢本記事簿入邊咧，就有揾到啲有用嘅線索喎。咁因為咧，據阿徐能榜當年講俾我哋聽咧。就警察咧就有逐個去揾翻，即係啲電話嘅記錄嘅人，係啦，係啲咩人 去探訪佢哋， 逐個去 問啦， 打俾佢哋啦，咁樣睇下佢哋咧究竟知唔知阿伯去咗邊啊？咁樣咁啊，當年咧就亦都喺現場揾到一幅合照，咁合照裡面咧就有呢個鍾新貴啦，呢個死者啦，同埋咧另外有兩個人咧就喺佢身邊影相嘅，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佢哋都問翻啲街坊啊，呢個人去咗邊咧？咁呢個人咧就叫張偉華，咁街坊就話冇見過佢翻嚟啦。咁但係佢同阿伯咧原來好好關係嘅，因為咧佢就係阿伯嘅契仔嚟嘅，亦都係佢同鄉嚟嘅。咁一個契仔一個同鄉好密切來往嘅，本來但係突然間咧喺三月頭出現過之後就冇再出現啦。咁所以咧就話佢嘅嫌疑都幾大。咁啊！當時咧，阿徐林榜亦都話咧，相裏面嘅佢咧就抬住一架 call 機喎，咁啊 call 機咧就喺前面呢個位嘅喎。咁嗰時啲內地人啊， 皮帶扣咁扣， 好中意用啲將啲 call 機。 嗰個年代係啊，一個咩 ABC 啊，咩電信啊、榮電啊，有幾隻 call 機都幾出名。個個都以有部 call 機為榮㗎，一部普通嘅 call 機都要唔知成千銀嘅，八九百蚊到啦。 嗰陣時係。 如果長身嗰只咩 ABC 嗰只，1600蚊。 係 啊。 我都曾經擁有過 call 機呢樣嘢，都擺喺側邊啫，都係嚇。咁佢就擺喺中間啊。咁啊，徐良榜就一睇就知呢個大陸人啦。 佢就 啊中意炫耀啊咁樣咯嚇。你哋係咪都會留意一下？即係譬如喺一個疑人啊身上去睇佢一啲特徵啊咁樣係嘛嚇？咁啊，當時咧就亦都呢個張偉華啦，就成為一個好大嘅嫌疑犯啦。咁啊，因為佢點解會突然間消失咗咧，唔見咗咧？咁即係變咗咧，警方都想向佢咧就埋手揾下呢個人出嚟。咁佢咧就二十幾歲嘅一個黑市嘅居民啦，又冇固定嘅工作啦。咁佢只不過咧就係話同阿伯咧就係好熟啦嚇。咁啲人講翻咧，原來佢就係阿伯咧，因為知道佢喺鄉下嚟到咧又冇嘢做啦，咁就成日都照顧佢啊， 即係接濟下佢， 接濟下佢啊，咁所以佢先可以咧繼續喺香港呢度生活 嚇。射住 嘅，咁所以咧就當時警方就要逐個電話去打啦。究竟咧依一個人咧係喺邊度咧 嚇？佢同呢單案有冇關咧？ 同呢單案有冇關咧？係啦，咁所以咧就當時就要逐個電話打啦。但係咧依啲通常咧打電話嘅時候咧，你哋會係點樣去試探呢個人嘅咧？打俾一個疑人嘅時候， 即係每一個佢自己都有個技巧啊。我哋心目中都會俾咗分佢，大概呢個人係點樣？咁我哋首先嘅點都好，叫咗佢嚟先。 係。 如果佢一口應承嚟咧，呢個人嘅嫌疑咧就會低啲嘅。 一口應承嚟。 如果係真係嫌疑犯嘅咧，佢係左推右推嘅。 嗯。 咁我哋唔理佢，我哋唔會直接話施疑佢係點樣。總言之，邀請咗佢翻嚟協助呢個案件嘅調查。咁如果你係呢個死者嘅親朋戚友咧，理應上係應該好合作咁嚟嘅。如果你諸多推搪咧，我哋係會有戒心，但係我哋都唔會即刻會展露啲咩邀請咗佢翻嚟先。 會唔會上門嘅咧？ 如果每家會配合行動，甚至乎我呢頭同你傾電話，喂，你喺邊度做嘢㗎？問咗啲資料，我登記翻先啦。你唔得閒，咪下次再嚟。其實嗰陣已經可能出擊㗎啦。我哋唔會去，即係因為時間咧，證據。會隨著時間去流逝噶嘛，咁變咗我哋就要盡快。 咁究竟當年咧，即係呢一個重案組咧，佢接手嘅重案組咧，係點樣去處理呢本記事簿入邊嗰啲資料咧？陣間阿徐良榜咧喺第三 part 咧，我就剪咗一個三批佢以前講開嘅，講翻佢哋當年咧。但係呢樣嘢原來佢後屘咧，佢自己都覺得咧係真係棋差一著嘅。是有啲蝕咗章啊！嚇，陣間聽下佢講。但係呢一度咧，仲有少少時間咧，我想問一下，當年咧呢一個雪櫃咧，哇咁樣藏個屍噶嘛？但係佢一個證物嚟噶嘛？咁其實咧係點樣去處理呢個證物噶？係擺喺邊度啊？要 啊，其實咧就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現證物啊，譬如嗰埲牆。有隻指紋或者一個滴血，我哋唔會拆咗埲牆噶嘛。如果可以移動到嘅，咁一個雪櫃擺喺證物房都冇問題嘅。咁我哋都會照樣。 嗰個證物房好大喎，係 咪啊？我哋其實證物房係都幾大。 超大。 咁啊，佢始終都係揾到地方去處理嘅。 咁成個證物房咪好臭咯？咁有好多屍臭嗰啲。 其實逢係呢啲咁嘅案件咧，逢係牽涉屍體或者有臭味咧。尤其是有血通常都有血嘅先會臭嘅 嚇， 咁變咗咧，我哋咧就會我哋上一單 case 講過啦，會攞出嚟曬下佢。 嗰個藏肉 啊，係啦，冇錯啦，我哋會曬乾佢，曬乾佢咧冇咗啲臭味，因為擺喺天棚嗰啲地方曬一曬，吹一吹咧，咁然後咧，當然啦，喺呢個過程裏邊，首先由呢個法證嗰度攞咗啲 影曬相， 係啦，如果 影曬相同埋攞咗有需要嘅樣本，係啦，咁樣我哋先會。將佢寄存喺呢個儲物證物房嘅。 OK， 咁啊減少嗰個臭味嘅，嗰個濃烈咁臭，因為你諗下咁多唔同嘅嚇呢啲藏屍工具啊，咁樣話擺埋喺同一個地方喎。 係啊，所以晾衫嘅時候都要揾個警員咁樣坐咗喺度望住啲衫喺度曬，咪一吹走咗咁算。 吹走咗冇咗。 或者有啲人干擾到佢都係唔得嘅，所以。 嗰時嗰個 Hello Kitty 案咧， 嗰個 Hello Kitty 頭， 係啊，嗰個 Hello Kitty 頭，啲人都話哇，咁點咧？即係佢因為喺個法庭咧，佢一拎出嚟嗰時咧，啲人話仲有臭味㗎。 咁唔出奇嘅，少少啊有嘅。 唔係同埋嗰個咁厚嘅棉花咧，你點整都冇可能乾得曬。 係啊，因為佢 一定索咗入去㗎嘛。 吸曬裡面啊， 一定要曬。 點搞咧？有冇得話用啲咩？即係但係唔會用清潔劑咁樣。 唔會啊， 唔會啊，你咁咪破壞證物。 干擾咗證物， 你咁咪破壞證物啊嘛。你揾太陽曬佢，呢個係天然。 其實都好臭嘅，一個腐屍咁，你要曬佢啲衫咧，攞出攞入都其實好大陣味。 曬佢啲衫。 因為如果我哋揾個副師之後咧，我哋要劏屍咁樣剪開曬啲衫， 嗰啲衫都仲要， 嗰啲衫咪真係要證物嚟噶嘛？為要死者嘅身世，為佢有件咩牌子嘅衫啊、皮帶啊、襪啊、鞋啊，全部都要 check 曬。 咩款式嘅鞋嗰啲，其實可以 check 到嗰個咩時間成。 咁啊，但係又唔可以洗就攞去曬啊？全部 點唔可以攞去洗嘅？係啊，證物嚟噶嘛？我哋試過啲副師直情生曬蟲嗰啲咧。哦、你要解佢條皮帶，嗰啲脹啦嘛，條皮帶都好深入，你一懟咗手落去，啲絲蟲咧，衝上嚟啊，直情沿你隻手衝上嚟噶，你都冇辦法噶。喂，解得你條褲頭帶都好近啦，係嘛？嗰種味係濃烈到咧，你係冇辦法忘記嘅。 係，啲絲蟲係咁爬上嚟。 你哋會唔會有啲古法？因為我聽過有啲古法含住片薑喺個口度，嗰陣味冇咁勁。 呢個我哋就冇，不過好多人好多人試圖有白花油啊， 白花油 周圍裝咗啲香咧，啲香嘅味咧可以將嗰個化解到啲絲臭。 咁你撇到啲味啫，啲絲蟲你點搞啫？你咪 撥翻落咯，你冇理由 你戴手套噶啦， 戴手套 一定戴手套， 戴手套啫。但阿迪 Sir 話係咁爬上嚟啊， 爬上咪撥翻開咯，撥開佢然後先解咯。 救命啊！真係。 哇！除佢對襪先困難啊，脹曬噶嘛， 黐住 封曬嘢啦， 黐住噶係， 脹曬啲好難，其實好難除咯。 係啊，會唔會？每難除嘅時候咧，每 timber 到個屍體咧，我哋就唔除，去到咧就用教剪剪啦，明唔明啊？ 所以個心一定係覺得嗱，我而家係為你服務噶嚇，唔好整蠱我啊！ 幫你 嘅啫，幫佢，咁你個心咪就會所有厭惡嘅嘢，你都會覺得唉，要逆來順受嘅啦嚇，啲因為最緊要最終係幫到個死者咧。 咁呢個 係 你嘅工作嚟嘅， 係啊，工作 要做係啦， 係啊，同埋一個功德啊，我覺得 係啊。 咁我哋翻嚟咧，繼續啦，講下呢一單案咧，最後咧究竟係點樣去收科嘅咧？究竟呢個兇手最尾咧點樣俾人拉到咧？翻轉頭講。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 一幕惊心动魄的案情，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点，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呢度是东头湾道99号。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的网页，99元3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和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腹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啦。 这个时候你仲快啲嚟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嘅集中地，每日新鲜嘅奇案或者陈年经典嘅奇案都可以喺度分享到。仲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日 like 咗未啊？